看着心中不忍，纷纷垂下头去。红儿暗暗用手拭去眼泪。此时后面传来一声 且慢， 所有人都抬起头向声音处望去。万珍儿一边扣好领上最后一只纽扣，一边自后面走出。他已经换好了平民的服装，乌黑色的头发梳得工整，窄身青色粗布对襟儿，膝下比肩长衫，越显出他窈窕的身材。衫上五对金色纽扣，长方形领以青白色绣花做边，两侧开叉，膝下地上之间露出白裙，长方形领之上深色直领衬出万珍儿雪白的景象。万珍儿显得有些疲惫，似乎彻夜未眠，但是他神情镇定。王成虽然骄横，但是见到宫中人素来敬几分的万珍儿，也是本能的一愣，手不觉一松。朱见深见到万珍儿竟然得以挣脱王成，从地上爬起来向万珍儿跑去，但到万珍儿面前时却没有像往常那样扑上去，而是突然犹豫一下停了下来，满眼泪水呜咽着说， 他们都不要我了，珍儿，你也要走了。 万珍儿面对朱见深蹲下身子，用手帮他弹了弹身上的尘土，整好他的衣冠，将他搂入怀中。万珍儿侧头向外，轻轻枕在朱见深的肩上，像是自言自语，一字一句坚定而轻柔。殿下勿惊，珍儿已想得明白，谁气你珍儿也不气你，珍儿也真的离不开你，珍儿将伴着你长大成人。说完这几句话，万珍儿微微将身子一侧，后背向着朱见深，朱见深自然地将双臂绕在万珍儿的脖子上。万珍儿站起身，像平时那样背起了朱见深。朱见深紧紧地搂住万珍儿，生怕和他分开。万珍儿扫了其他宫女及中官一眼，他们纷纷羞愧地低下头去。万珍儿对王成道， 无论何处我都愿跟随殿下，我已理好随身衣物，装进了一只箱子，命你手下搬上车吧。 王成挥了挥手，两个中官走进侧室。王成带着他的手下步出咸阳宫，万珍儿背着朱见深也向外走去。朱见深此刻还在抽泣，万珍儿抬头回首望了一眼咸阳宫的牌匾，宫内一众宫女和中官聚集在宫门两侧，拱手深居不起。当万珍儿搂着朱见深的肩头坐在马车上驶出东华门时，外朝正举行着隆重的仪式，朱见济被册立为皇太子，杭妃如愿以偿取代汪氏成为皇后。上宫局执掌册立皇后仪程，站在满面春风的新任皇后杭氏身边，身着女官礼服的皇维面无表情。在外朝一片喧闹声中，形单影只的孙太后独坐于仁寿宫宝座上，面色严峻。北京城内东北侧一条胡同的街角处， 一座青砖四合院，红漆斑驳的两扇木门紧闭着，门上有一对黄铜门把，两侧有两只趴在石基上残旧的小石狮子。木门后边是门洞，门洞正对着一副影壁，门洞右边是高墙，左边和门洞并排是一溜三间坐南向北的倒座瓦房，里面住着四个看守朱见深的中官。倒座房前有一个长方形的小院落，前院和后院之间由墙隔开，墙的正中间是一道自内院里面拴住的垂花门。紧闭的垂花门之后又是一道隐蔽墙，遮挡着正院内部。正方形的院子不大，东西两侧各是门窗皆损的三间厢房，唯有坐北朝南的正房状况尚可。这三间瓦房建于有数级台阶的台阶上，房前有廊柱，两旁带两间平顶耳房。站在廊前可在西南方向望见不远处紫禁城东北角的角楼。内院有一棵枣树，还有一棵歪歪斜斜的葡萄架，墙角有一口井，有井台和路人，井口盖着井盖。五岁的朱见深在万珍儿的陪伴下，在这正院正房中开始了他漫长的囚徒生活。正房明间一张粗木方桌，几把粗木椅子，靠墙的一张旧案台上有香炉和烛台。朱见深坐在桌前的椅上，万珍儿端着一只斑驳的黑漆托盘从被当作厨房的东耳房里出来，托盘里放着两碟菜，两碗粗米饭。万珍儿放下托盘，将朱见深抱起来放到自己的膝上，拿起一只木勺交给朱见深道：“饿了吧，吃吧。”朱见深接过木勺，舀了一勺菜放进自己嘴中，对望着自己的万珍儿用力点了点头，然后又舀了一勺递到万珍儿的嘴旁。饭后万珍儿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：“每隔两日外院中官送食材到内院门口一次，珍儿为殿下烹调，咱们送什么就吃什么，没得挑选。外院有中官把守，你我不得外出，内院只有你和我。”朱见深有些无奈地回应道：“ 吃什么不要紧，有你在就行。”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朱见深和万珍儿的宫外生活将会如何？他们又会遇到哪些困难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接下来播出的是《常书天地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砖瓦所著的《大明万妃传》，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演播：小燕，制作人：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，讲述岁月流转。